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6集，布局。随着恐吓话音落下，众人就见他将白玉堂的刀划出了大大一个口子的权杖，丢在了一边。 不用兵器？ 恐吓最强的兵器并不是什么权杖，而是他的空鹤掌。空鹤掌和隔空掌非常像，都是隔空无形。就算白玉堂能失传空鹤的隐遁之术，也避不开隐遁之术加上空鹤掌。 两样加起来，就是人不见，掌也不见。 没错，但是人不见可能有难度。 因为下雨是不是啊？难怪白玉堂说今天是打败空鹤最好的机会，隐遁之法已经破了，那就剩下空鹤掌了。 不是那么简单的。 阴侯的话刚说完，就见空鹤突然一闪，没了踪影。 这招还用？不是已经破了吗？现在那么大雨，我都能看到他人在哪。 不对，雨和风是不同的。 的确， 就见与众人想象中的不同，大雨中隐遁的空鹤并没有留下一个明显的人形，而是留下了很多个很多个。 哇！ 小四子惊叫，折影瞬间了然。 空鹤的隐遁本就是虚幻的东西，因为它本身是实的，所以才能虚。风是无形的，可以利用，但雨还是实的，雨和空鹤的隐遁之术加在一起，威力不但没减半，反而加倍了。 那不是白玉堂计算错误？ 折影皱眉不语。此时众人都屏住呼吸看白玉堂，而这时候的白玉堂依然静静地站在大雨之中，雨水已经打湿了他那一身白衣和黑发，还是那张万年不变冰山脸，只是此时他静静地看着砸向地面的雨滴，似乎是在发呆。赵普忍不住皱眉， 他想干嘛？ 展昭不确定地看着白玉堂的背影，一个念头闪过脑海， 该不会……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到了两声尖锐的声音传来，这声音很奇怪，类似于鹤鸣，可是空鹤那两只白鹤还乖乖站在山石旁边的树下梳毛躲雨，完全没叫。 来了。 展昭心中一紧，这是空鹤掌的特点，虽然无影无踪无形无体，内力杂乱不堪，威力惊人，但是空鹤掌有声音，就是因为这鹤鸣一般的声响才会得名。此时的雨已经变成了滂沱大雨，雨水突然受到内劲的干扰，变得杂乱不堪，原本朝向同一个方向的雨滴开始四外飞溅，这是受到内力的影响。 小心！ 展昭一惊，他目力惊人，就在杂乱的内力四外纵横的时候，白玉堂的背后却是明显的雨水一滞，恍惚中一个人影停住，空鹤突然现身在白玉堂身后，抬手一掌对着他天灵狠拍下去。展昭叫出声的时候，巨阙已经准备出鞘了，却看到背对着空鹤的白玉堂忽然一侧脸。此时雨水太大，他的黑发已经湿透，几乎遮挡去了眉眼，侧面只有高挺的鼻梁和弧度美好的下巴，以及嘴角那一抹淡淡的笑容。 白玉堂等的就是这招。 置之死地而后生几个字猛地冒了出来。展昭微微张大了嘴，赵普忍不住就暗赞了一声， 原来只是布局。 就在空鹤以为到手，准备用尽全力一击将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解决的时候，眼前突然一空，同样落下的掌也拍了个空。空鹤额头有一滴水滴滑下，不是雨滴，雨滴根本湿不到他，而是汗，冷汗。空鹤简直不敢相信白玉堂不见了， 而且刚才的身法明明就是他的隐遁之术，白玉堂怎么会？ 天下武功，万宗归一。 红鹤微微一愣，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回头就见白玉堂就在他身后，和他刚刚偷袭的位置几乎一模一样。红鹤猛地回转身，白玉堂退开几步，与他正面相对，行动中湿润的发带出水珠，莫名有些朦胧。空鹤双眉一皱，紫目冷笑：“ 哼，万宗归一，大言不惭。你想说天下武功的根本是你天山派？” 白玉堂冷笑一声，和空鹤一样抬手气刀，云中刀刚刚没入地面半尺，白玉堂就不见了。大雨之中有形无形，内劲四处乱窜，与刚才空鹤使用的招数完全一样。空鹤眉间晃过一丝疑惑与不敢置信，虽然白玉堂是天尊的徒弟，可能有过人的领悟能力，但是没理由连隐遁和空鹤掌都能看一眼之后就学会，这可是他参透了几十年的看家本领。空鹤疑惑的同时，其他人也疑惑，天山派众弟子更是目瞪口呆，莫非白玉堂所说的万宗归一就是天山派的精髓？只有展昭和赵普心领神会地对视了一眼，白玉堂刚刚那招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，这招就是疑兵之计吓唬空鹤的。其实空鹤的功夫精妙非常，不是看一眼就能学过来的，但是偏偏白玉堂除了领悟力惊人之外，还会如影随形和隔空掌，这两种功夫和空鹤的功夫有接近的地方，平日可能分辨得出来，但是如今大雨滂沱，从造成的假象来看，根本就是一模一样。这一点加上白玉堂刚才故弄玄虚的一句万宗归一，足够让空鹤慌了神，自乱阵脚。但是刚才白玉堂本来有机会偷袭空鹤，他却没有，而是用了这第二计，是因为要引出第三计，这才是一口气解决空鹤的最终办法。 帅子， 你也不差。 客气客气，佩服佩服。 展昭拍拍赵普的肩头，公孙站在后边，就看着展昭和赵普从原本的很担心突然变得放松了下来，就猜测白玉堂已经胜券在握，稍微放心了些，却听到身后紫影突然问小四子： 怎么发抖了？冷啊？ 好紧张啊。 小四子很认真地鼓着腮帮子看前面的战况，众人被他一提醒才发现，不知不觉已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高手过招，还有白玉堂沉静之中带出的机敏和杀气，的确叫人不寒而栗。虽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或者确切地说，除了展昭、赵普以及远处的阴侯，没人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做，包括恼羞成怒的空鹤。 小鬼莫仗着天赋自以为是，就算你再聪明再万宗归一，让老夫给你见识下什么叫百年的内劲。 说完，空鹤再次使用空鹤掌，这回他都没有选择隐遁，而是决定与白玉堂来个正面较量，用内力取胜，一掌拍死白玉堂。可白玉堂显然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在空鹤出掌之际，他又是一闪身没了踪影。 想骗我，你还嫩点。 说完，空鹤对着某个空虚的方向一掌拍出，众人就看到雨幕被内劲击开，清晰的内劲横扫而过，然而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冷笑。空鹤微微一愣，不可置信， 不在那个方向，怎么会？ 一想到这里，空鹤突然明白了，展昭和赵普会心一笑，是因为雨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